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第五章对角巷第十一集。 起初他们沿着迷宫似的蜿蜒曲折的通道疾驰，哈利想记住走过的路，左拐右拐右拐左拐，中间的岔路口再右拐左拐，根本记不住。咔哒咔哒响的小推车似乎认识路，根本不用拉环去驾车。冰冷的空气呼啸而过，把哈利的眼睛都吹痛了，但是他还是竭力睁大双眼。一次他似乎看到通道尽头有一团火，便转过身去想看看那里是不是有一条火龙，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他们已经冲到地底下更深的地方。经过一片地下湖，巨大的钟乳石和石笋分别从头顶和湖底生长出来。 我一直弄不清， 哈利在咔哒咔哒的车声中对海格喊道， 钟乳石和石笋有什么区别？ 钟乳石这个字中间有字母 M。 海格说， 现在别向我提问题，我觉得要吐了。 海格脸色铁青，当小推车终于在通道的一扇小门前停下来时，他爬下车就紧靠在通道墙上，这样才使双膝不至于发抖。拉环打开门锁，一股浓浓的绿烟从门里冒了出来，浓烟散尽之后，哈利倒抽了一口气，里边是成堆的金币、银条和堆积如山的青铜币。 这全都是你的， 海格笑着说，全都是哈利的，真令人难以置信。德斯里夫妇对此肯定一无所知，否则用不了一眨眼的功夫，他们就会把这一切全部据为己有。他们不是经常抱怨收养哈利要花费许多钱吗？可哈利一直拥有一笔属于他的小小财富，深埋在伦敦地下呢。海格帮哈利把钱装进袋子里。 金币是加隆， 海格解释说， 17个银希克和一个加隆，29个纳特和一个希克，够简单的吧？好了，足够两学期用的了。剩下的替你保管着啊！ 他转身对拉环说， 现在带我们去713号地下金库吧，不过能不能麻烦你让车开得慢一些？ 车速只有一个， 拉环说。他们下到更深的地方，速度越来越快，在急转弯的地方空气变得更加寒冷刺骨。小推车咔哒咔哒响着来到一处山涧之上，哈利将身子探出车外，想看看黑洞洞的山涧里究竟有什么东西。海格哼了一声，揪住哈利的脖领把他拽了回来。713号地下金库没有钥匙孔， 往后站， 拉环郑重其事地说。他伸出一根长长的手指轻轻敲门，那门竟轻轻地一点一点地消失了。 除了古灵阁的妖精之外，其他任何人要这么做都会被门吸进去，现在门里出不来， 拉环说。 你多长时间才来查看一次，看里边是否有人？ 哼，大概10年一次吧， 拉环说，不怀好意地咧嘴一笑。在这个超级保险的地下金库里，毫无疑问会存放着非同一般的东西，这一点哈利很肯定。于是他凑过去急于想看看，至少里边会有神奇的珠宝吧。可是他最初的感觉是里边什么也没有，之后他发现地上有一个用棕色纸包着的脏兮兮的小包，海格把它捡了起来，深深地塞到外衣里边的口袋里。哈利很想知道纸包里究竟是什么，但他明白问了也没用。 走，回去让那辆该死的车吧， 回去的路上别跟我说话。不过，我最好还是把嘴闭上。 海格说。右乘小车狂奔了一通之后，他们终于站在了古灵阁外面阳光耀眼的街上。哈利背着满满一口的钱，不知道先去哪里好。他用不着计算一英镑和多少加龙，就知道他一辈子也没有过这么多钱，甚至达利也从来没有过。 还是去买制服吧。 海格冲着魔金夫人长袍专卖店点点头说， 哦，哈利，我想去匍匐酒吧喝一杯提神饮料，你不介意吧？古林哥那小推车太可恨了。 他看上去脸色确实还不好，所以哈利独自踏进了魔金夫人的长袍店，觉得很紧张。魔金夫人是一个矮矮胖胖的女巫，笑容可掬，穿一身紫衣。 是要买霍格沃茨学校的制服吗，亲爱的？ 不等哈利开口说话，他就说了， 都在这儿呢，说实在的，现在就有一个年轻人在里边试衣服呢。 在殿堂后边，有一个面色苍白、身体瘦削的男孩站在脚凳上，一个女巫正用别针别起他的黑袍。魔金夫人让哈利站到男孩旁边的另一张脚凳上，给他套上一件长袍，用别针别出适合他的身长。 喂， 男孩说， 也是去上霍格沃茨吗？ 是的， 哈利说。 我爸爸在隔壁帮我买书，妈妈到街上找魔杖去了。 他说话慢慢吞吞，拖着长枪，叫人讨厌。 然后我要拖他们去看飞天扫帚，我搞不懂为什么一年级新生就不能有自己的飞天扫帚。我想我要逼着爸爸给我买一把，然后想办法偷偷带进去。 哈利立刻想起了达利。 你有自己的飞天扫帚吗？ 男孩继续说。 没有， 哈利说。 打过魁地奇吗？ 没有， 哈利又说，弄不清魁地奇到底是什么。 我打过，爸爸说要是我不能入选我们学院的代表队，那就太丢人了。我同意这种看法。你知道你被分到哪个学院了吗？ 不知道， 哈利说，越来越觉得自己太笨了。 当然，在没有到校之前，没有人真正知道会被分到哪个学院。不过我知道我会被分到斯莱特林，因为我们全家都是从那里毕业的。如果被分到赫奇帕奇，我想我会退学，你说呢？ 嗯， 哈利嗯了一声，希望他能说点更有趣的话题。 喂，你瞧那个人。 男孩突然朝前面的窗户点头说。海格正好站在窗口，朝哈利咧嘴笑着，并指指两个大冰淇淋，说明他不能进店。 那是海格， 哈利说。能知道一些男孩不知道的事，觉得很开心。 他在霍格沃茨工作。嗯， 男孩说。 我听说过他。他是做仆人的是吧？他是猎场看守， 哈利说。他越来越不喜欢这个男孩了。 对，一点不错。我听说这个人很粗野，住在学校场地上的一间小木屋里，时不时的喝醉酒，玩弄些魔法，结果把自己的床也烧了。我认为他很聪明， 哈利冷冷地说。 是吗？ 男孩略带嘲弄地说。 为什么是他来陪你？你的父母呢？ 他们都去世了， 哈利简单地说，不想跟这个男孩谈论这件事。 哦，对不起， 男孩说，可他的话里听不出丝毫歉意。 他们也是跟我们一类的人，是吧？他们是巫师，我想你大概是指这个吧。我确实认为不应该让另类入学，你说呢？ 他们不一样，从小就没有接受过我们这样的教育，不了解我们的世界。想想看，他们当中有些人在没有接到信之前，甚至没听说过霍格沃茨这个学校。我想，学校应当只限于招收古老巫师家族出身的学生。哦，对了，你姓什么？ 哈利还没来得及回答，只听魔金夫人说：“ 已经是好了，亲爱的。” 哈利庆幸自己能找到借口，不再跟那男孩聊下去，便从脚凳上跳了下来。 好，那么我们就到霍格沃茨再见了。 男孩拖长声调说。哈利在吃海格给他买的巧克力加覆盆子和碎果仁冰淇淋时一直不吭声。 怎么了？ 海格问。 没什么。 哈利撒谎了。他们停下来买羊皮纸和羽毛笔。哈利发现了一瓶写字时会变色的墨水，心情便好了起来。当他们走出店铺时，哈利问： 海格，什么是魁地奇？ 哎呀，我的天哪！哈利，我忘记你知道的太少了，竟然连魁地奇都不知道。 劳驾，别让我的情绪变得更坏好不好？ 他向海格说起在魔金夫人店里碰到的那个面色苍白的男孩。 他还说，甚至不应该准许麻瓜家庭出身的人入学。 你又不是麻瓜家庭出来的，如果他父母是巫师，你在破釜酒吧已经看到了，那么他就该是听着你的名字长大的。其实他又知道多少？我见过许多最优秀的巫师都是麻瓜家庭里唯一懂魔法的人。看看你母亲，看看他有一个什么样的姐姐。 那魁地奇到底是什么呢？ 啊，那是我们的一种运动，一种巫师们玩的球类运动，它像麻瓜世界的足球，人人都喜欢玩魁地奇，骑飞天扫帚在空中打，有四个球。至于玩球的规则嘛，解释起来还真有点困难。 那么斯莱特林和赫奇帕奇又是什么呢？ 啊，那是学院名字，学校共有四个学院，都说赫奇帕奇有许多饭桶，不过 我想我一定会被分到赫奇帕奇了。 哈利样样不乐地说。 宁愿进赫奇帕奇，也不要进斯莱特林。 海格脸色阴沉地说。 没有一个后来变坏的巫师不是从斯莱特林出来的，神秘人就是其中的一个。 对不起，神秘人也在霍格沃茨上过学？ 很多很多年以前了。 海格说。他们在一家名叫利痕的书店里买了哈利上学要用的课本。这里的书架上摆满了书，一直到天花板上。有大到像铺路石板的皮面精装书，也有邮票大小的卷面书。有的书里写满了各种奇特的符号，还有少数则是无字书。即使从来不读书的达利，要是有幸能得到其中的一两本，也一定会欣喜若狂的。哈利拿起一本温迪克教授著的《魔咒与破解魔咒》，用最新的复仇术捉弄你的朋友，蛊惑你的敌人，脱发，打蛇腿，绑舌头，及其他许许多多手法。海格好不容易才把哈利从这本书前拖开。 我想找出办法来给达利施魔咒。 我说这主意不坏，但你不能在麻瓜世界使用魔法，除非在很特殊的情况下。 海格说。 不过你现在用不了那些魔咒，你还需要学习很多东西才能达到那个水平。 海格也不让哈利买一只纯金干锅。 购物单上开的是希腊干锅。 不过他们买了一台计量药品的质量很好的天平和一架可折叠的黄铜望远镜。随后他们光顾了一家药店，那里散发出一股臭鸡蛋和烂卷心菜叶的刺鼻气味。但药店十分神奇，地上摆放着一桶桶黏糊糊的东西，顺墙摆着一罐罐药草、甘草根和各种颜色鲜亮的粉末，天花板上挂着成捆的羽毛、成串的尖牙和毛炸炸的爪子。当海格向柜台后边的营业员买各种标准剂量的药粉时，哈利正在细细查看银独角兽的脚，每个价值21加龙，以及乌黑亮闪闪的甲虫小眼珠，五纳特一勺。